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。咁第一节咧就寻日出咗街，因为临时临急，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咧仲要录嘅，但系咧就有事闪咗。咁啊，今日星期二补翻，因为真系要做嘅。咁希望能够坚持到8月5号啦，因为我自己嘅计划系咁定啦。咁讲一讲啦。啊，咁啊，啱啱好，头先有人上嚟买四小宝同肝宝，咁希望嗰、那个有肝癌嘅小姐、那个姐姐咧，一家人上嚟买咧，一个之前买喺冬季美食节买咗，再之前嚟，咁嗰个姐姐觉得精神啲，咁佢又再嚟买，咁我希望帮到佢啦。咁过去嗰两日咧，又去咗肇庆，咁咧又有啲回忆啦，咁留翻。节目后面讲啦，讲翻上次个古仔先啦。识条女，咁啊做布吉姑爷必然噶啦。咁啊识咗条女嗰个哎呀姐夫四川仔，专帮人办证嘅，好奇怪嘅。有啲证咧，你听都未听过，会计证啊、计生证啊、边防证啊、居留证啊，啊乜嘢都有嘅。啲人甚至啲女仔或者成咧，喺依计算机时代或者电脑时代啦，已经有啦。譬如可能嗰阵时系786、5呢啲啦吓，旧款啲嘅电脑都好啦。所有大陆嘅人咧读书咧，譬如佢读会计咧，佢都要识打算盘，系啊，仲要考证书、珠算啊。咁其实相当荒谬嘅喺大陆呢个地方。咁而喺度，我当时咧有个报关员就碎我做中港车嘅，叫聪哥咁，开得名讲嘅，因为唔系讲啲咩唔好嘢啦。咁佢咧就喺军校咧，即系大学啊，本科毕业啊，军校。咁但系出到嚟咧，即系十足嘅忠诚共产党员，你讲乜嘢共产党都系啱。咁但系咧，当佢退咗役之后咧，就考咗个报关牌咧，就做报关员。咁啊，嗰啲容后再讲啦。但系咧就讲少少啦。佢竟然系军队里边啊，正式读完大学出嚟嘅军校出身啦，叫本科毕业。但系咧喺个社会上高咧，同埋好多机构咧系唔承认嘅，咩证都有，千奇百怪，房产证啊啊咩都有。最荒谬嘅我听过咧，虽然我太太系湖北嘅，咁但系当时咧湖北咸宁有笪咁嘅地方，曾经出过乜嘢咧？处女证。证都有处女，我今年年年都要翻去攞嘅，你出嚟深圳打工，跟住年年翻去办证咧，你都要办个处女证喎。咁我嚟到已经唔系处女噶啦，咁但系我翻嚟都要办个处女证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要收你嗰八兜嘢。你话荒唔荒谬啊？啊，大陆喺即系80年代，我唔敢讲啦，都有啲经历啦，嗰啲就唔关中港车司机事啦。90年代尾到2000年代头，好奇怪，好荒谬，你諗唔到。公安係唔做嘢嘅，係坐喺度打麻雀嘅啫。就有我呢个所谓哎呀姐夫啦，去帮佢哋跑腿啦。咁保安呢，因为呢公安嘅编制呢唔係好多人㗎啫。做警察呢嘅权好大，当年啦，而家当然唔係啦。咁呢唔够编制做咩呢？就请治安仔。成个大陆都係咁。其实治安仔点解会治安仔呢？你问下点解治安仔。你又唔係警察，你又维护治安，嗰啲又唔使大学毕业。但係就係咁囉。嗰啲係属于体制外嘅人，我哋叫治安仔。咁保安就另外一件事啦，佢哋好奇怪㗎嘛。嗰件警察嘅衫啊就绿色嘅。跟住转头呢嗰个保安又系绿色嘅。跟住治安仔又系绿色嘅。冚家铲全部一下唔觉意以为全部都系警察。 公安。武警是另外一回事啦，啊啊，武警是号称老二，啊，因为军人最大。我有冇记错，好似差佬嘅老二，不过都好啦。因为呢做呢个节目都系记嘅就其实冇笔录。咁呢我呢个哎呀姐夫呢佢做乜嘢呢，收六合彩，帮差佬收六合彩，有啦嗰阵时已经开始。第二帮人哋办证件，办呢个边防证啊，居留证，终于咩证都帮手办，拉人放人。譬如你喺布吉出咗事，俾人拉咗，即係大陆香港人又好啦，嗰、那个小姐又好啦，拉咗之后倾掂数搵佢俾嚿钱，咁啊放人。佢係专做呢啲嘅，当然搵到钱。而最主要呢就啱啱开始兴起蓝牌车，所以蓝牌车就即係我哋香港嘅白牌，当时未有滴滴嘅。呢啲最好執。好日都唔拉你，其实都认得晒你边班人做㗎啦。久不久差佬拉你，一拉你嘅时候就扣车。扣咗台车就喺公安局，你叫人放车係三万。公价。当时嘅车唔係而家嘅车咁平啦，当然。二手市场亦都唔兴起。咁但係呢好多外省嘅呢就留喺度揸蓝牌车，譬如好似当年咁啦，喺交通楼啦，返布吉40蚊。梗㗎喇。你打的士係20几蚊。但的士都唔同你讲都一样㗎，都系嗰个钱。大陆好奇怪㗎，逢系蓝牌车佢都叫的士。个个都话你唔搭的士啊，嬲你。其实都系吓，个老婆呢就做拉客，唔系扯皮吊啊，吊转嚟啦。老公做拉客，个老婆做鸡，但系吊返转做蓝牌车就系个老婆做拉客，个老公做司机。一家大小咁喺嗰度。仲有喺布吉咁乱嘅地方，尤其布吉公园嗰边更乱，布吉街公园嗰边更乱，上里朗嗰啲更乱。咁当时系点嘅呢？所有铺头呢就搵啲保安啊，搵治安仔呢就摆嗰啲国字老虎机，每一个铺头门口都有台。嗰台就唔系你嘅，系公安。如果你哋喺嗰度生活过，你就知噶。好多城镇啊，各样嘢都系，全部嘅国子老虎机就系佢哋。好多人喺嗰度赌钱啊，喺嗰度入钱啊，跟住咧就夜晚有人嚟点数啊、收钱啊，跟住计数。咁咧，我因为识到我哎呀姐夫啦，咁咧。当年呢佢同好多公安问熟嘅时候呢，我喺布吉呢都同班公安呢有啲交往嘅交流啦，唔好交往啦，大陆口吻交流啦，有时食饭飲茶啦，相对都尊重我嘅。係因为呢个人问题唔係因为我问题啦，因为呢个人帮佢搵钱。咁你话佢系咪拆账呀？唔系。呢个人呢譬如呢我嚟做埋单嘅。即系我呢个哎呀姐夫系埋单嘅，你去边度玩边度食嗰样嘢，全部都系我呢个哎呀姐夫负责埋嗰张单。既然你帮我埋呢张单，你就会佢有办法俾啲条件你，你去搵钱。当然嗰啲所谓国资老虎机就唔关你事啦，啊放架车30万蚊就唔关你事啦。但系办证嘅钱真真正正真系公安系冇收钱嘅。当年我知道，全部佢落袋，佢真系同你俾办个边防证俾20蚊嘅啫。佢负责俾20蚊，后屘2蚊添，个边防证减价减到。佢真係负责俾呢个钱嘅啫。但係呢成个派出所所有嘅佢就埋呢张单。而后期仲演变到呢所有嘅游戏机铺全部都有赌钱机。打点数赌钱。我见好多香港司机尤其喺皇岗口岸皇御苑里面有间这个游戏机铺，我见到好多司机喺嗰度输，因为呢得闲 等架车或者扣查车冇嘢做，搭骨搭唔到咁多，成日流连嗰啲地方，一个人喺里面赌，一晚输3-5千，打份工20,000+，死好多人。所以喺大陆呢，即好似我就系一个奇怪啲嘅，因为好简单，我好多大陆朋友都讲，我系佢见咁多男人呢，相对系少少嘅同埋奇怪嘅，因为呢男人四大害，嫖赌饮吹我都唔啱，我唔食烟唔饮酒，去卡拉 OK 为应酬嘅啫。即係有啲嘢去啦，咁或者同人哋傾啲嘢去啦，其實都傾唔到啲乜嘢，後尾都絕跡㗎啦。咁卡拉 OK 冇嘅，嫖賭飲吹唔賭錢，麻雀都唔打，係少嘅。咁呢就再加上呢啲大陸人成日話我哋呢種人叫乜嘢，唔嫖唔賭，正一戇鳩佬，就係形容我哋啲人啦。个个都系咁样数我哋，但系我哋反正系相对咧清醒啲，因为我基本上我翻大陆做嘢嘅时候已经系36岁啦。36岁嘅时候，个人嘅性格定咗噶啦，同埋僆仔喺大陆喺香港嘅时候咧，都见得好多。咁咧再翻大陆嘅时候咧，除咗真系搵个女朋友之外咧，就其他相对掂得少。是吧，我烟都唔食。咁后咪我都话啦，见好多中港车司机喺啲卡拉 OK 呢搵我食饭，亲眼见嘅就喺黄御苑斜对面港银大厦楼上，当年有间卡拉 OK。咁呢有个司机生日请我去，一入到门口第一时间就见到成台都系 K 粉，然后过喺度索。我坐咗唔够5分钟，我话唔好意思，我有啲事啱啱电话响，架车返走啦。有段时间个个过关都睇到嘅，逢系过关都可以见到好多僆仔。当时春风路啊，咩北打澳啊，龙胜巴啊，大量呢啲吸引好多香港仔上嚟沟女啊，食白，即系唔好话食白粉啦、啊，食冰啊，咩都有啦，揈头。咁而香港咧好出名嘅啊。俾粒揈头我咁呢个，所有嘅大陆嘅卡拉 OK 同埋所有 disco 不停咁播嘅粗口歌，去边度都系。咁我过去嘅时候就见到呢啲，所以今期嘅公安同埋保安、治安仔，同埋头先我所讲，我哎呀姐夫，仲有城管、专恰小贩，你所谓嘅。甚至扒手，你可以讲嗰啲黑钱嘅，全部都有佢哋睇，所以你先可以咁安全，咁大堆人喺嗰度维系咗个生态。但系咧，我喺布吉生活咗好多年啦，我都未试过一件事发生，就系因为有我呢个哎呀姐夫。基本上咧，好多嘢咧都系。佢睇住，亦都介绍好多人俾我识，所以当时喺布吉街咧，我算咧都安全咯。咁我班朋友都，我又介绍一班香港佬俾我呢个哎呀姐夫识啦。咁我哋包即系请饮请食啦。咁但系佢真真正正系解决咗好多问题，就系咁。所以话咧，个地下秩序啊。是形成咗，是吧，公安揾嘅钱就喺呢一堆乱局里面，而最主要六合彩系公安睇住你。当年四会，我做肇庆专线嘅，喺四会成班公安，个公安局长就系大庄。当年四会最大嘅庄就系公安局长。亦都有啲人好自作聪明咁落飞。睇住香港两地㗎嘛，香港迟嘅新聞係迟10几秒嘅。係人都知㗎啦。香港同步同大陆呢，因为佢哋转咗做嗰个叫做有线电视系统，係过滤咗嘅，争10几秒嘅。呢度搞珠佢上高埋以为醒，后尾都唔得啦，全部斩晒，係唔受预早3分钟之前撤。 咁啊，莫讲埋嗰啲嘅六合彩嗰啲报纸啦，吓、啊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节翻嚟。